千世界，小小环球，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终日奔波只为鸡，才得一饱便思衣，且喜衣食皆得体，盼望迎娶美娇妻，娶得娇妻生贵子，又恨门前车马稀，香车豪宅都备妥，没有实力怕人欺，多大买卖都嫌小，跨国公司不稀奇，借问何时才如意，是他在南柯美梦里。哎，那只能是一枕黄粱。对，这个定场诗呢，这是过去啊评书相声演员啊，人家这个上场的时候说的。那么这首诗呢，讽刺的是好高骛远，不肯脚踏实地的好好工作，啊，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啊，就这路人啊，对，这路人过去有，现在也有啊，当然这种人少啊，大伙都是知道得踏踏实实的，好好的工作啊，好好读报回馈大伙儿。哦，对，这就说的是我，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立新，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官方音频客户端是听听 FM， 就能直接的收听北京电台全频率的节目，而且呢，听听之上还有话里话外的聊天室，咱们直播的时候您就可以进聊天室啊，这有很多的听众啊，大伙跟这聊天给立新捧哏啊，对对对，这个太麻烦您了啊，那个太偏劳您了啊，是啊，我这个哎呀拙嘴笨腮呀，竟让您听笑话了啊，哎，对对，咱们节目有的时候讲新闻故事偏重这个啊，带点那个评书相声那个意思，那是向人家传统的曲艺学习，不等于说立新就是评书的演员，这个差太远了，那是专门的一门功课啊。当然如果说您这个听匣子的时候呢，那不是拿手机听吗，哎，可以顺带手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午间读报，再过几天呢，啊，对，明年一月一号起那就是晚间读报了啊，节目时间调整了，调整到晚上9:10，这个我觉得可以理解，很多听众啊，也不是很多啊，但是确实有，跟我念叨说那个这习惯呢，万一改不过来，我说没关系，没有关系，这个我刚才说了能理解，因为听众就是跟着咱们这个话里话外听啊，都10多年了，啊，这个都真是一直是在晌午啊，形成这个规律了，形成了规律之后，你一旦打破，确实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说您这个要是忙有事情，或者晚上呢这个不得闲儿，没关系，您该干什么干什么啊，没关，咱们就是相互之间都能体谅啊。另外呢，他这个晚上9:10呢，这个是直播的点儿，重播呢是凌晨3:30啊，赶不上晚上这波呢，赶这个凌晨也行啊，也行，有听众啊。这个凌晨听啊，对对对，就是按照各自的喜好习惯吧啊，反正我是希望诚恳的邀请您，明年1月1号起，哎，咱们到这个9:10跟那儿拿约会去啊，我这是千恩万谢，是正事，离却昆仑到地方，你看他也挪窝啊，子牙今日娶妻房哟，呵，办喜事了。68岁的黄花女，哎呀，黄昏恋哪，对呀，72岁做新郎，那这是封神榜的故事，姜子牙娶妻，历史长河滚滚，好似七色彩虹，喜怒哀乐 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的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是谁能造福百姓？哎，这首定场诗个人非常的喜欢，一语道破了这几千年啊，上下五千年是这个咱们的传统的文明发展史。对了，但同时呢也是封建王朝啊，刚才说了明争暗斗史。哎，这个有时候咱们那个看银屏啊，银屏啊啊啊，他有些那个什么剧啊之类的，哎呀呵，皇阿玛，哎呦呵，那谁啊，四爷八爷十三爷，嘿嘿，对对，这个就是电视剧啊，这就是文艺作品，反映的呢更多的是编剧作家导演他对历史的理解啊，咱们看看就得了。您要说呢真正的全面的客观的来了解历史，那您去看人家出版社出的那个历史著作啊，那个更专业啊，说那又看那个呦，这字儿书，哎呦看着脑袋疼，那没关系，您这个在网上看也可以，就是树立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啊，别被这个文艺作品啊，包括文艺作品当中这些年少太多了啊，头些年有这个过度娱乐这个倾向给带跑偏。哎，抓紧时间说这个今年这冬天呢这气候特殊啊，晚报说的说是这个今年冬天这寒潮好像是比往年啊这个是稍微的啊这个多一些啊，预计明年一月份到二月份寒潮数量是还将攀升啊，这个刮风啊下雪之类的啊，这是免不了的。哎，这个不要紧，哪年冬天都不可能啊，大太阳照着咱屋里面得开着空调，开空调那是暖风，不是开着空调，呵，十二度，哎呦那个吹，哎行了，那就是夏天都受不了。所以我说呀，它这是冬令啊，也算是一个这个应该有的一个气候啊，多穿点衣服就行了，注意这个气象台人家预报啊。这个有时候为什么说会被这个带跑偏，现在啊往往带跑偏是在网上啊，拿着手机看那个，哎呦呵，哎呦吃这个吃那个倍儿地道啊，哎呦呵，老上校他们家吃那个去，自个儿带着炸酱，哎呀我就出门我就带了一罐炸酱。这也这咱也弄不明白，这没事出趟门带炸酱干嘛呀，可说呢，可说呢，没，我就没整明白啊，我不是别的啊，我就没整明白。哎，所以就说这个人家晚报专门就有这报道，就说这个就是其实这些个呢，这您弄清楚了看明白了就行了，也不用管它。您要感兴趣您就看，没兴趣干脆就不看了，我建议您别看，倒不是为别的，他那是直播带货，直播带货按理说符合国家的规定也没毛病，关键是这里头有什么呀，人家那个晚报给罗列了一下啊，设置剧情为了增加流量不留底线，好嘛，底线给省了，哎呀，标准缺失，偷税漏税有机可乘，你看说什么来着啊，你看还有这又和套话逼单，什么叫逼单，就是逼着你下单，各种套话各种套路，哎呀赶紧下单吧，好家伙，这他这直播一回就跟给这个网友洗脑似的，哎呀赶紧买买买买，快快快快，净这个。所以就再一次提出来了，直播带货这方面得干嘛呀，加强监管啊，你包括网上吹那个，哎呦降糖的神贴，嘿，哎呀说是很多的，哎呦可了不得了，哎呀降糖神贴啊，弄一贴啪就贴身上啊，甭管贴哪儿啊，贴哪儿都行，看您吧，行了就别贴了，那东西粗制滥造，来路不明啊，这带货的时候赌咒发誓胡乱的宣传，那北京话可不可信啊，可是不可信呐。你瞧，就是有些个新生事物也得加强引导和管理啊，你这晚报说的 专门有这个叫职业收纳师啊，就是帮您收拾屋子的，简称就这意思，说白了就是帮你收拾屋子，职业收纳师，拿家里头给你啊安排的，给你打扫的，给你弄的啊，这个衣服叠的呀，包括衣柜收拾的倍儿干净，哎呵，四白落地，倍儿色致，你看看，特别好啊。当然他职业收纳师他不负责打扫卫生，我说的打扫卫生是广义的啊，就给你弄特干净，一看，哎，你看这东西摆放的，哎，就码放特别是这么回事，这个人家是要收钱的。收钱可以吗？可以啊，你提供服务了，人家用户满意，给钱，这应该的，按照价格，按照你们这商量好的这个事情来啊。谁成想，好吗，说是有一位啊，这不打哪儿请那个职业的收纳师，俩人上门拾到一衣柜啊，大衣柜给拾到好了，收费2000，嚯，那位说这有谱没有啊，这服务它有标准没有，可说呢。你再新兴的行业没说嘛，也得善加引导和加强管理。今天呢给大家讲俩故事，这俩故事呢，第一个呢我认为可以比较清晰的说清楚，给它定性啊，就是骗子，就诈骗的故事。好在呢民警及时的出手，这事儿呢啊，这个没让他骗成。而第二个故事呢，哎呀，这玩意儿它是一言难尽呐。啊哈哈，说这个人生在世啊，您要说诈骗，它是个法律概念啊，诈骗钱财啊，什么合同诈骗、金融诈骗等等。啊，现在还有那个网上诈骗，哎，对，电信诈骗都是。但是这个要说到情感这个事儿，反正我认为一两句说不太清。那说这里头到底是他的责任呢，还是他的责任，咱就指的是情感这方面啊。啊，这个当然这事儿后来还是闹到法院了。闹到法院这事儿就清楚了，什么呀？欠债还钱的事情。哦，情债，嗨，情债这法院不管啊，就是民间借贷债务。这里头呢也说了俩故事，主人公都是女士。头一位呢老实巴交的啊，没经历过什么大的那个风险的事儿，所以说一上来好，让对方那么一说，当时就蒙圈。第二位主人公也是一位女士，这位女士有两下子，哈哈，对了，要不是她有两下子，多了个心眼儿，到后来法院也不会支持她的诉讼的请求。啊，到底是怎么个意思呢？您听我慢慢说。先说头一位，说呀，这个，哎，头段时间，在海淀区北太平庄那边有一个茶馆，哦，字号叫玉泰，啊，掌柜的姓王，嗨。那咱说的那不是，那是话剧茶馆儿啊，现在北京这茶馆跟过去那大茶馆不一样了啊，它那个哎茶馆的规模相对小，更多的呢大伙儿要是有人去茶馆啊，也没有大家哗呵跟去麦当劳似的去茶馆，没有，呵呵，对，去麦当劳是吃快餐果腹，去茶馆呢谈事情，说品茶在其次。他就那么一说啊，到那儿去啊，咱们喝茶聊天吧，都挺忙的，谁有那功夫啊？茶馆里头一般来说人很少，顾客少。哎，这种情况之下呢，这店员给这个公安局派出所打电话：“您派位民警过来一趟吧，这来了个客人啊，专门要了一包间儿，在里头待着。”警察说他这个喝茶这个应该不犯法，不是犯不犯法，这位客人是一位女性，进得茶馆神色慌张，进去之后啊 人家你要是就是到那儿去约会啊，这个等着会朋友啊，就是咱们或者是喝茶，你甭管是干什么，茶馆嘛，你得看看人这个单子啊，看看哎，你这个是要什么呀？是龙井啊，香片啊，还是这个啊普洱啊？啊，这是什么什么生普熟普啊？这都不一样啊！啊，这或者什么乌龙之类的，你得分茶的这个人家这品牌啊，包括这不同的这个啊茶的品种，看您得意哪口。这位进去，快，给我沏壶茶，快！说着话间一抬腿，他当，好，直接奔包间就去了。店员一看，哎，这位女士，您干嘛呀？喝茶？你看你整个过程当中。跟这店员说话的时候，这手里头一直拿着手机，手机搁到耳朵边上，啊，就是这边他这个手机这个他也不放下，那边呢，好，赶紧就喝，啊，就催这个店员，快，沏茶，什么茶行，什么茶都行，我不挑，你快的，包间有吗？那个是包间吧？是，哎，这是包间，行，那你甭管了，躺，一推门他进去了。进去之后啪把这门就关上了。哎，店员一看这位怎么变颜变色的呀，而且这慌里慌张的，这干嘛？这还拿着手机，也没看我这个酒水单子都没看，他就上来就来壶茶，给您来壶什么茶呀？这茶跟茶这价格差老鼻子了，我要给您来壶，呵，好家伙，82年的龙井啊，哪有这茶？就说呀，给您来壶贵的，您干吗？哎呦，这个怎么办呢？这个，他先给他沏一壶吧，就那个价钱没那么贵的啊。行，他要了啊，给他端进去。端进去的时候，轻轻的一推这门，滋呀，这门一开，那女士手里面还拿着手机，看了店员一眼，哎，你干什么？哎，我干什么？好，他这一嗓子把店员吓得。差一点儿，那茶壶得掉地下。哎，我是给您送茶来了啊！送茶，快，走，快走吧，走吧，你别管我，别管我，关门。哟，店员一看这个女士，这顾客，她这神色，这感觉，这不对呀，起了疑心了。他们呀，都事前啊，都接受过公安机关关于这个反电信诈骗的。这方面的教育和培训，他有这个意识，还得亏是，啊，因为这个电信诈骗这太坏了，无孔不入，啊，所以呢，就是公安机关对于一些个公共场所，包括银行啊，什么什么这个茶馆、咖啡馆啊之类，不，什么酒店，哎，这个发生过类似事件，这些个场所，相关场所吧，工作人员进行这方面的普法宣传教育，哟。店员当时就把这茬就想起来了，之前警察叔叔跟我们说过，就这个感觉这啊，就这劲儿拿着电话跟人聊天，这个好家伙，在这个包间里头他也不出来，包间嘛，包间相对私密，你要在这个大堂里头，那万一有别的客人听见怎么办啊？他专门挑这包间，就是不想让我们听见，这背不住这个这有茬儿吧这个。哎呀，于是店员打电话，公安机关赶紧过来，民警来了，老徐同志啊，徐同志这个人呢来了之后啊，就是啪啪啪轻轻敲了敲这个包间这门，我能进去吗？谁呀？干嘛呀？里面这位女同志啊，她一应门，这徐同志啊，徐警官吧，一拉门进去了。啊，你好，这女的一看，哎呀，怎么了？您看见我怎么了？没，不是，您到底是为什么呀？我不为什么，您干嘛来了？我来找您来了，找我什么事儿啊？哼，我姓徐啊，我是派出所民警。您贵姓啊？我姓贵。嗯，啊，不是，我贵姓来着啊？不是，你觉得我贵姓什么来着？嗨，我知道您姓什么，我姓刘。哦，刘女士您好。好像场面有点尴尬似的。徐警官一想，你看， 好像这个，就是感觉上啊，我这是不请自来。但是再看看这位刘女士，还真是让那位店员说着了。尽管啊，她跟这个警官对话呢，但手里头那手机依然攥在手里，搁在耳朵边上。保持通话是吧？哈哈，看这个意思有点像，像什么呀？有可能遭遇到电信诈骗了。但是这种情况呢，民警啊也不能够直接就问，没有这么问的。同志您好，我是民警啊，您好，请问您遭遇电信诈骗了吗？哎，嗨，他得让对方把这话说出来，配合公安民警的工作。但是这话怎么说呢？有点别扭。这徐警官想了想啊。刘女士，我能问个问题吗？啊，冒昧的问一句啊，没事，您人就说说，没事，您说吧，说，还是有点含糊。这女的，您这是，到这茶馆里头来，跟朋友见面来了？我这不是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知道啊，不知道啊，说不好。那我能再冒昧的问一句？您在跟谁通话呢？我跟谁通话啊？徐警官乐了啊！这您别生气啊，您别误会。按理说呢，这个我们没有必要去打听您的私事。但是您知道，现在有一种犯罪行为，就叫电信诈骗。通过电话，他这个控制住受害人啊，然后呢，让这个受害人按照这骗子的指示。一步一步的，最终导致财务的损失。哎，我呀，把这个电信诈骗的惯用的这个伎俩给您说上一说，您看看是这么回事儿不是？哎呀，赶到这徐警官说完了，哎呀，刘女士说这就是，完完全全是一样的。打电话冒充公安人员。跟这刘女士说，找个背景的地方听我的，哎，只要你听我的，是保你没事。电信诈骗惯用的这种套路，好在徐警官出手及时。你看，第二个故事，就没那么简单了。但是呢，我也不太想讲的特别的复杂，为什么呢？哎呀，这个涉及到啊，你这事儿啊，咱们只是在法律层面上说。没有拿到道德啊，那个里头去谈论啊。要说起来呢，这个事儿呢，我认为从这个个人道德这方面，当事人是有一定亏欠的。但这个呢，咱们放在一边先不说。北京晚报讲个事情，这就是这个男女之间呢，哎，这俩人偶然的机会相识了啊。这男的呢，他的这个名字里头有一个 F。哦，这个女士呢，她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勾，勾啊，勾嘎的 K，嗨，咱就这么说吧，啊，就给他们来个简称，哼，这位女士呢，单身，而且事业很成功，30多岁了，这男的也就30，成不成功吧，反正人家是成了家了。可是呢，这男的跟这女的呢是见了面，这男的说没说自己成家，这咱就不知道了啊。反正这俩人一来二去呀，你看看，闹一块儿去了。哦，你要从这男的这角度说呢，啊，就从这个 F 先生这边说，这叫婚外情，这不太道德。对了，要是从这女的这角度来说呢，啊。勾女士，勾姐，嗨，就说吧，她这个到底知不知道这男的结了婚了？反正俩人就哎就好了，而且还同居了。同居之后呢，哎，这个你看，这行了，这女士就供着这男的花，哎呦，给钱呐，呵，好，各种花销，到最后啊，加在一块100多万元。啊，那个，哎呦呵，俩人啊， 不只是住在一块儿，还说了啊，咱得度蜜月去。所以这事儿很奇怪，我就说这个要是当这个人家报道里头没交代，这女的知不知道这男的结了婚了？他要结了婚了，你说你们度什么蜜月呀？可说呢，反正人家这么说，度蜜月去啊。然后呵，俩人买了不少的奢侈品啊。然后嘿，而且这个谁呀？这个男的跟这女的说了啊，我这个朋友急等着用钱啊，而且我这个我自己这个什么做生意啊，是干嘛？我也需要啊。行行行，好说好说啊。你像勾女士说了吗？啊，这应当的应当的啊，我条件比你好吗？啊，我供着你，给你钱。这就开始，哎，今儿一笔明儿一笔，各种的理由，各种的原因啊，各种的转账，各种的汇款。哎呦，这微信上打钱。这过程当中啊，这女士啊留了个心眼儿，嘿嘿，别的不说，在法律层面上来说，这位脑子是清楚的。怎么呢？他把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这男的就跟他这秧歌啊，跟他这个让他给钱，甭管什么理由，有一笔算一笔。这位女士清清楚楚的记录在案，甭管是转账记录、什么收款信息啊，这个等等，只要是他这个能找着的这个证据，他全给留着呢。这个 F 君呢啊 ，F 君啊，就这位这个男士这位先生呢，他可不知道啊。哟，那嗨嗨，咱就啊这个好好过日子吧。你说他结了婚了，他怎么能跟人家好好过日子？可说呢。哎，你还别说啊，你看后来呢，这位啊这位女士身怀六甲啊，有孩子了，有孩子了。把孩子都生下来了啊，你瞧这个打这时候起啊，行了， F 君变脸了啊。他一看，哟，这个坏了，哟，这玩意儿你说这孩子出来了，这还不麻烦了这个啊。我们那边还有啊，还有一摊呢啊。是啊，还有一摊呢啊，还有一摊家当呢，老婆什么的那都有。这个哎呦，好，这时候啊，就开始找不着人了，对这孩子不闻不问。结果那这个这女的不干了，就找这男的。结果人家家里头不是有媳妇吗？好，双方你想这玩意儿好，这还不得发生点肢体冲突吗？哎，对了，在那之后呢，这位女士就找着这男的啊 ，F 君，勾女士和 F 君的故事，哈，跟他说呀。你看见了没有？我都打印出来了，就是之前这些转账记录啊，什么汇款记录之类的，收款信息全在这儿呢。这都是我转给你的钱，啊，你现在过去呢，是咱俩是啊，这个在一起过日子，这好说。你要说你是不要娘们儿了，那这就只能算是借款了。你欠我的钱，这你得签字啊，这算是你打的借条。哎呦哎呦哎呦喂、哎、但是这 F 君也没辙呀，你这玩意儿他理亏呀，怎么说怎么理亏呀。你哎呀，那我就签上吧。他签了字了，签了字之后，这个女士就到法院把这个 F 君告了，还钱，一笔一笔的桩桩件件记录在案，都得给我还清楚，少一个蹦子儿不行。那么这位 F 君呢，他说了啊，说这个这数不对啊。法官说怎么不对啊，我们俩人共同消费的，是不是啊？这你要让我还一半还行，都还这好像说不过去。哎嘿嘿，可是你要知道，这个就这位女士她是提交的证据非常的详细的记录了某年某月某日金额、收款人、事由、支出方式这些个信息。哎，而且是每笔花销，他那银行啊、微信转账记录啊、购物的支付记录以及现金取款记录，嘿嘿， 这个证据链可是太齐全了。哈，法院一看，那人家这个主张是合理的。既然合理，那你该赔你就得赔了。于是呢，这个谁 ?F 君啊，这回赔大了。他得赔给那女士啊。你看这事儿闹的，咱就说啊，这个都闹到这法院了，打官司了啊，你之前又是跟人住一块儿，又是要钱，还跟人生一孩子，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不多聊，感谢各位，接着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正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 Je suis celle qui s'est perdue contre ta peau quand on se cachait près des bateaux pour mettre nos corps à nu. Un jour il y a comme ça des gens qui passent, c'est la vie qui grandit.C'est notre histoire d'amour